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他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？他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他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 既然梁静茹提到了陈淑桦，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过下瘾，陈淑桦演唱会版本《问》。 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动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抱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？ 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我永远记得少年的时候，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哦，令我心碎的记忆。凄迷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慰问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青春等着你，可爱的男孩既不散了，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倾心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萧敬腾演唱的《王妃》。爱一个人常是一串奇怪的矛盾，你会依他如父，却又怜他如子，尊他如兄，又复宠他如弟。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成为他的女皇，他唯一的女主人，却又甘心做他的小丫鬟。这首歌来自阿四，叫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。 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，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。 几乎不会主动出击，他们一直蜗居在自己的世界当中，和好女生一样。男人有很多女朋友是因为甜言蜜语，而女人有很多男人追是因为漂亮、发嗲、装乖。所以诚实的男人没有女朋友，而正直的女人也缺男朋友。如何让好男人认识好女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爱你等于爱自己，王力宏。 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静谧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笑了笑了就好像你，像你

但有过爱的分享，为了每次打败仗，我哭得最响。没有博爱的伎俩，有几好亦自量，不去用脑想，牵挂又会有几伤。听见最浪漫前面的歌，听几多次也落泪的歌，我才明爱恨因果，懂得心痛要攻破，兴奋妒忌苦恼怨恨完全凭什么？然而无论有几多爱错，那记忆属我。